你好，我是齐永强，为你带来学语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的公平司机。我国今日新增4087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21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627903宗。今日有4984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32036宗。目前有507人在康复病房接受治疗，27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今日也新增7个冠病感染区。除了我国同新加坡的六路疫苗接种者，例如胶囊，以今日起通，先由长堤因新冠疫情封锁20日后，也在今日正式重开。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日早晨共同在长堤见证了个重要的一刻。在首阶段的六路疫苗接种者里有胶囊下，乘客将使用马新两国的巴士服务同行，所接纳每日往来人士为1440人。而在空路方面，疏通由新加坡起飞的班机已今早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机上乘客大部分是在新加坡打拼的我国游子。Ismail Sabri 随后同李显龙举行记者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同新加坡同意扩大陆路同航空完成疫苗接种胶囊，包括开通新马提尼通道、巴士服务和增加新加坡飞往我国不同地点航班。首相指出，双方同意将所有自撇的旅客纳入该胶囊，不过必须符合两国的卫生要求。Ismail Sabri 随后也向本地媒体表示，他到新加坡进行的数次官方访问取得不错的成果。也表示马新两国关系非常密切，也历史悠久。另外，随着 Ismail Sabri 提议重启龙新高铁计划的讨论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回应时表示，新加坡欢迎这项新建议。他指出，两国交通部长将探讨此事，而新加坡期待我国提供更多详情，以便进行研究，重新考虑此事。卫生部长 Kairi Jamaluddin 指出，在我国和新加坡启动疫苗接种者旅游胶囊的体验，我国已检出今天一种冠病确诊病例。他说，先由长堤国际疫检处已检查通报一名旅客在疫检时所进行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他也表示，请赶先由长堤国际疫检处通报一种确诊病例，不过他不会对马新完成疫苗接种者旅游胶囊造成阻碍。相反，他反映在出发前和抵达时检测的重要性。凯瑞也说，随着冠病新变种突株 Omicron 的出现，卫生部将提高基因组系列检测，以确保一旦出现 Omicron 确诊病例可快速检测出来。他指出， RTK Antigen RT-PCR 检测能够监听 Omicron 变异突株。他说，卫生部以药研究院已经汇报此事，不过他的人仍然需要深入研究了解各种新变异突株。换个焦点，内政部长 Dato Sri Hamza Zainuddin 表示，有关在重新安置劳工计划下登记的大约200,000外劳无工作的问题在年代前解决。部长说，政府已经和多家公司讨论有关聘请外劳的课题，包括吸纳业研究工作。这项雇佣支持将靠优先考虑在重新安置劳工计划下注册的外劳，因为他的人也已经入境我国，并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以上的学语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